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夜，一手拿汉堡，一手接电话，想的确实是他的电话，找的却是鹏飞。暗夜不无奇怪，到餐桌前对鹏飞说：“找你。”鹏飞放下筷子起身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暗夜：“谁呀？”“女的。”“哦，是不是南方口音啊？”“嗯，嗯，港台口。”鹏飞一摆手坐下了。“我不在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鹏飞只是做手势叫他快去。安夜处理完电话回来，笑微微地说：“是谁呀？”这位鹏飞正忙着啃排骨呢，话就说得呜呜噜噜的。“嗯，记者，这次演习时候认识的，自从认识了就盯着我要采访，对我很热情，分手的时候一定要我的电话号码，我呀，就把你的告诉了他，这样打起来方便一些。”“哼，他跟你一样是地方线。”“ 想的还挺周到的。他长什么样啊？”“ 什么样我说不好，哎，但可以说啊，长得不错，很不错。”“ 哦，想必也很年轻。”“ 嗯，年轻，20出头。也许没出头啊，这个我没细问，等下回见面的时候一定想着问问他。” 安夜掩饰不住语气里的质问。“还下次见面？”鹏飞无辜地说：“啊，既然别人有这个要求，我当首长的架子也不好太大了，是不是？” 安夜低头沉默 片刻，抬头说：“你是不是跟人家诉说你的家庭不幸了？”鹏飞眨巴着眼睛：“ 什么意思？” 安夜把手中的汉堡往盒子里一摔，同时起身摔下一句：“无缘无故他那苍蝇不会来叮你这个蛋。”头也不回走。 鹏飞一个人在餐桌边吃喝，情绪很好啊。固然小苏菜做得好，但是他的情绪跟菜没关。他情绪好是因为安夜的情绪不好。哼， 暗夜吃醋了。他能吃醋，说明他还有救，说明他们的婚姻还有救。安叶提出离婚。安叶一提出，鹏飞就积极地响应，当晚就从卧室搬到了客厅里，他睡沙发，床呢让给女士。家里头另有东东的单人床，上头堆满了杂物，鹏飞懒得收拾。头一夜睡沙发很不习惯呢，噩梦连连。其中最恶的一个梦是，他驾驶1276运送新兵进藏，与老鹰相撞，四台发动机一起停车，飞机如同折断翅膀的鸟一样的飘落，他是束手无策。在飞机与地面相撞的一刻，他大叫一声，把自己从噩梦中叫醒了，把安叶从卧室里叫出了。安叶急步来到身边，连问怎么了，他就本能地一把抓住了安叶的手，如同受到极度惊吓的孩子抓住了妈妈，满身大汗，气喘吁吁地诉说。安叶听了一半儿，抽出手起身离开了。哼，不过是个梦，赶紧睡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那一刻鹏飞方从梦中彻底的醒来，清醒的意识到他身处的现实状态。安叶到卧室门口站住，转身对沙发上的鹏飞说，睡得不舒服容易做噩梦，那沙发才1.7米，你睡着太短。一小股暖流从心头淌过，但是随即为清醒冰冻了。鹏飞回答，要不你睡。安叶不理会他的无聊，床是双人床。鹏飞果断的，那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安叶微微一笑，哼，鹏飞，你不觉着你这个举动太虚张声势了吗？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我们同床异梦有多久了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形同夫妻有多久了？再说白点，你有多久碰都没碰我了？我做人讲原则。哼，据我所知，你们男的即使没感情也得有夫妻生活，除非他另有渠道。怎么？你还真的以为我有外遇？外遇？你要能有外遇，说明你还有救。不，鹏飞，你没有外遇，你不需要。你不需要家庭，不需要感情，不需要女人。你是一个无血无肉的工作狂，是机器，军事机器。一口气说完，转身进卧室，砰的就把门摔上了。鹏飞目瞪口呆片刻之后才想起反击，从沙发上跳起来推卧室的门，门锁上了。他挥拳梆梆地敲，里头安叶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脱衣服了。声音安详。安叶提出离婚，事出有因， 那因比起从前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来说，并不更为严重，只是他们的婚姻之托已然极度的疲惫，疲惫到朝他吹口气儿，他都得摇晃一阵儿。更何况，那不是一口气儿，是一场狂风暴雨。起因是湘江打来的一个电话，海云要住院做心脏支架手术，他住院，湘江当然要去陪床，保姆呢肯定也得跟着忙活呀，剩下东东一个人，安夜不放心。正好暑假，让东东回家也看看爸爸妈妈。军里呢有顺便的车过去，可以把东东门对门的送到，28号就到了。鹏飞在电话里是满口答应，尽管师力刚刚领受了运送航天飞船相关系统的任务。20号出发，鹏飞带队，但是他没说，羞于说，工作任务是常态的，父亲当年怎么应付过来的？他不在，家里头还有安夜，固然安夜也忙，忙不是理由，他父母帮着带东东带了6年，作为母亲这一次轮也该轮到他了。晚上下班到家，鹏飞跟安夜说了东东要来的事儿，安夜失口叫，28号我在北京啊。公司参加了一个1亿2000万的招标项目，29号开标，他28号前必须赶到。鹏飞忍耐着听完之后，提醒对方：“安爷，你不光是安总，还是孩子的母亲。”安爷极快地回答：“你是孩子的什么？”鹏飞倒抽一口气，是是是，我也有责任，我知道你也忙，但是毕竟我们的工作性质要特殊一些。 特殊什么？ 特殊在哪里啊？ 罗天阳说的对，鹏飞，你生不逢时，你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，可惜呀，战争与你无缘。现在中国是和平年代。 我这么说丝毫没贬低你工作重要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我们的工作经济建设同样重要。 鹏飞瞠目结舌，安夜此前从未说过这样的话，让他意识到事情可能要有一点麻烦，摆摆手：“ 安爷，其他的事啊，今天暂时不讨论。这一次，你留下。” 口气温和，态度坚决。小苏来了。来送还安夜家的钥匙，专拣安夜在家的时候送。下班的时候，他看到安夜的车驶了过去，不敢贸然再来他们家，万一再让安夜撞上他和鹏飞单独在一起，那后果是不堪的。心中没鬼，也怕鬼叫门，况且他心中是不是有一点儿安夜以为的那意思呢？他坚决不承认他想跟鹏飞怎么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，那是肯定的。固然鹏飞是他的领导，但是当他穿着家居服 在路上看到了施政委、政委，并没有看到自己的时候，自己却主动上前打了招呼啊。论职务，政委比彭飞高啊。论业务，政委跟幼儿园联系多呀。他怎么就不怕在政委面前像家庭妇女呢？人都说小苏真实，真实先得诚实，诚实啊，先得对自己诚实。这么诚实的一想，小苏的心中不免抱愧。去安叶家送钥匙是由头，思想深处是要当着彭飞、安叶夫妻的面用行动表明心迹。去之前很费了一番的思忖，穿什么，说什么，什么表情，原则是庄重大方，不卑不亢。依据这原则，小苏穿了身职业套装，上衣短袖小翻领，下身筒裙，裙长至膝，铁灰色，素雅知性。饶是如此，到彭家门口仍然没敢马上敲门，先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定了一会儿神，因为他拿不准安叶会是什么态度。敲门的时候一边敲一边不自禁地高叫安叶，既欲盖弥彰又画蛇添足，心里头打着小鼓。怎么也没想到啊，安叶对他的到来会是如此的热情。旱天逢雨一般，一把拉住他的手往屋里头拽。小苏做了各种思想准备，哎，独独没有这个准备，被拽得踉踉跄跄。筒裙太窄呀，迈不开腿，那形容啊是相当的狼狈，全没有预先设想的庄重大方，不卑不亢。彭飞在客厅脸板着，见到小苏淡淡一点头，招呼都没打。小苏有一点明白了，俩人刚才八成是在吵架。及至暗夜急急忙忙说完，小苏开始为难了。安叶是想让自己来做裁判，这裁判可是不好做。什么裁判都不好做，那夫妻裁判更难，尤其这样一对特殊的夫妻，一边是领导，一边呢是朋友，就算他能够做到铁面无私、秉公办事，但等到人家夫妻和好了怎么办呢？他等于是得罪了双方啊。正在小苏思忖织物患得患失的时候，那俩人又开始吵，吵给他听也算是游说裁判的方式。记得那天夜里，在失去工作被评为优秀家属的那天夜里，听着窗外的风雨声中，我一次次地想，我是谁，我是谁。太酸了安爷啊，咱的年龄也不适合再念这类感时伤怀的抒情诗了，那都是人家少女诗人的事儿。再者说了，你现在不仅找到了自我，而且已然是别人的参照系数，别人的说明书了。现在失礼，每次向地方官员介绍我的时候，最后都会缀上一句著名女企业家安叶的爱人。干嘛总爱旧事重提呢？安叶是不是真的觉着在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就分外的幸福？安叶怒不可遏，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，他一把抓起扣上，仍然响。 是鹏飞的电话，他照样抓起就扣。 鹏飞警告，不要动我的电话。 声音不高，但严厉，阴森，可怖，吓得小苏只想拔腿逃跑，后悔不该来，汤上了这浑水。正在想着怎么自然脱身，电话铃再响，安叶居然还敢伸手去拿电话。小苏一个侧身即将过去，把他和电话隔开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胖飞警告，不要动我的电话。声音不高，但严厉，阴森，可怖，吓得小苏只想拔腿逃跑。正想着怎么脱身呢，电话铃再响了。安叶居然还敢伸手去拿电话。小苏一个侧身即将进去，把他和电话隔开。鹏飞接起电话，小苏拦在安叶的面前苦劝，都让一步啊，让一步。这样吧，东东回来我带。安叶愤怒，不仅仅是为了东东。小苏心里当然知道，却不想听他说，那些陈年旧账翻起来还有个完吗？装傻打岔说，放心放心放心，又叫专家给你们带孩子，尽管放心。那边呢，鹏飞接罢电话，小苏就转过去对他说，哎，彭副师长，刚才我们商量了，东东交给我带。哎，安叶是吧？安叶定了定说，东东的事儿不算什么，实在不行花钱请个人来就是了。彭飞缓解气氛，小苏啊，东东我考虑还是得拜托你，时间这么仓促，请个合适的人不容易，先谢谢你了啊。电话又响了，两部同时，两人同时抓起属于自己的电话。不同的是，安叶抓起后扣上了，彭飞没扣，被安叶按死了。彭飞当时大怒，你混蛋。安叶的手按住电话，嗓音哆嗦的几乎不成声，我混蛋，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吗？混蛋。电话在安叶手下响起，彭飞不再说话，用行动说，一手按住电话，一手抓起安叶的手，把他往旁边搡，用的力气大了些，安叶向后猛倒，双臂张开，竭力保持平衡，终还是一屁股墩儿倒在地上了，发出一声沉闷的痛声，却是一点没觉得疼，所有的感官神经血液为愤怒燃烧，耳边轰轰的作响，眼前是一片的雾障，如狂怒的母兽从地上跳起来，在小苏的尖叫声中冲过去，一把揪下彭飞正通着话的电话线。小苏尖叫是因为他听到了彭飞的电话内容，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，接下去的一幕更是吓得小苏心跳停止了片刻，在通话断掉的刹那间， 腾飞对准艾叶的脸出手就是重重的一掌。小苏本能地冲过去去扶艾叶，用足了力气的腿为狭窄的筒裙挡住，上身却止不住的前扑，于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人像一袋子面粉一样重重地摔了出去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安叶的身上。呆若木鸡的安叶被砸倒在地，小苏自己还好，有安叶垫底儿。楼下传来明确的汽车喇叭声，鹏飞对电话说句，车到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放下电话就向外走，这个时候方注意到两个纠缠在地上的女人，低低地解释一句，一架飞机没有按时返航，刚才得到消息是被山区地区性雷电击中，飞行员冒着极大危险把飞机开了回来，迫降在了备降场，我马上去。是夜，鹏飞回来之后，安叶提出离婚。鹏飞表示同意，并马上付诸行动，从卧室搬了出去。东东回来后，在小苏家住了一周。安叶从北京回来之后，整个暑假跟东东一起。白天，安叶上班，东东呢，在家写作业、看电视、玩电脑，或者去院子里玩。中午，安叶赶回来给他做饭，晚上也是。东东12岁了，大孩子了，听话懂事，张口好的妈妈，闭口谢谢妈妈，有礼貌有教养。安叶本应该感到欣慰，感到的呢却是不安。孩子懂事固然好，但是难道懂事的同时必是疏远吗？对，疏远，他感到的是疏远。晚上睡觉，东东绝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央求着，妈妈再陪我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一分钟。一分钟过去，又一分钟，又一分钟，每次要如是反复折腾，至少半个小时。现在呢，他洗澡的时候要关上门插上，家里头就母子两个，防谁呀？是不是男孩到了12岁都不愿在妈妈面前裸体呢？但愿是。整个暑假，安叶尽量的把去外地的工作推掉，有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推的，他带上了东东。说来难以置信，父亲是飞行员，驰骋蓝天十数年，东东呢却是头一回坐飞机。第一回就碰上了空中大客 A40。除非国际航线，安叶也是第一次在国内乘 A40, 心里头非常高兴，为东东的高兴而高兴，着迷的看着他惊喜，看着一个男孩子对各种现代设施谨慎而准确迅速的熟练运用，开启座位前的电视，用耳机听音响，打开妈妈头上方的读书灯，以方便妈妈看东西。即使如此，直到暑假结束离开，东东对妈妈始终彬彬有礼，不越雷池一步。安叶曾经试着跟他套近乎，东东有没有女朋友？切，东东只切了一声，神情严肃带着反感。 其实这话一出口，暗夜就后悔了。明知道二人间没有探讨这个话题的基础，硬上不是找钉子碰吗？东东走的时候，暗夜很想去送，没去。工作肯定是忙，但是时间可以挤出来。他是不想去。离婚的事，彭飞还没告诉他们家。彭飞不说，自己也不说。至于彭飞怎么说，无所谓，哪怕说错都在自己。哼，彭飞肯定会这么说。事到如今，暗夜连一点想在彭家讨得公道的热情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单独去他们家，这事儿不能说，还能说什么呀？再说什么都虚伪，都难受，都多余。唯采取鸵鸟政策，回避。电话中硬着头皮说，因为工作不能亲自去送了，他会派专车，派最可靠的司机，像东东来的时候一样，门对门的送到。东东走了之后，彭飞执行任务回来，两个人就离婚的细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。房子是部队营房，只能是暗夜出去。暗夜呢，马上着手买房，这对他不是问题。争论的焦点在儿子的归属。彭飞认为暗夜不是个合格的母亲。暗夜认为呢，根儿在彭飞，如同是三个和尚没水吃。如果只他一个人带儿子，别无指望，重要的别无攀比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好。这一暑假东东跟着他就过得很好啊。而让彭飞一个人带儿子断无可能。彭飞呢，本想提出来他父母可以帮着带，后来想了想没有意义。安野如果打定主意不松口，最后只能到法院判。法院判明摆着会偏向安叶，她不仅是母亲，还是个经济基础雄厚的母亲。细节商量好之后，安叶负责起草离婚协议书，彭飞给领导打报告，军人离婚得报告，审批程序不少，需要点时间。好在呢，安叶不急，买房子也需要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东东明年夏季小学毕业，毕业了过来上中学，小学呢，就不要转了。一切商定之后，彭飞提出，这之前，离婚未成事实之前，可否先不要让别人知道？这个别人包括双方的父母和儿子。暗夜欣然同意。彭飞出于何种考虑他不管，在他过程是越简短越单纯越好，一等离婚证到手，带上儿子就走，把与这里的有关记忆、有关熟人以及可能的七嘴八舌流言蜚语抛在脑后身后。秋去冬来，既然双方决定事情没成之前维持表面现状，那么春节探亲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到面前了。这次两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，很快就达成了共识，一起先去彭家，年初二带儿子一起去安叶家。 心里不约而同想到的还有， 这是最后一次同两家老人一起过春节了，也算给他们的婚姻画上个句号。 安叶想得更细些，她想，这个春节对婆婆一定要好上加好。别人婚姻破裂会心疼孩子，她呢还心疼婆婆，妈妈那头都不必太过在意，妈妈对她的小家介入不深，婆婆呢光帮她带孩子就带了6年，不久的未来她却要把孩子从她身边永远带走。 安叶想到做到，做的比想的还好。 2008年1月中下旬开始，持续的雨雪冰冻使南方10多个省区大面积交通瘫痪，灾区里头的人生活物资紧缺，断电断水，灾区外头的人急着回家过年，正值中国特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大流动春运高峰，一时间公路堵塞，铁路中断，民航受阻。军委要求空军部队要开辟出一条天路，具体落实这天路由运输师开启，接到任务全师在外休假疗养的人员都在第一时间归队，副师长彭飞的春节假自然取消。 安叶的到来使海云喜忧交加，喜的是儿子回不来，儿媳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回来，多个人就多份节日的气氛倒是其次，重要的是他希望安叶东东母子多一些团聚。固然自己对东东很好，但是母爱是不可取代的。忧的是儿媳回来初二就得把东东带了走，尽管本来就是这样安排的，但儿子携老婆孩子去岳父母家过年走得快快乐乐，他们老两口除了寂寞点只会高兴。如果儿子回不来是因为要执行紧急危险任务，同样是只剩老两口在家，母亲的感受全然不同。他会牵挂着儿子，到时候家里有个孙子分散一下注意力会好很多呀。保姆回家过年了，三十晚上安叶一个人做了一桌子的年夜饭，还开了红酒，吃完了一块儿下楼放爆竹，安叶买的，花了近5000块钱。湘江和东东两个男人负责点火，海云和安叶两个女人站在一边看，东东不断地发出快乐的尖叫，烟花映照下大人们也是笑脸如花。但除了东东，三个大人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彻底轻松，担忧的事情偶会忘记，分量一直在，沉沉地压在心头。烟花还没放完，海云就急着回去看春节晚会。 到家之后打开电视，却把频道拨到中央新闻台，看关于冰灾的滚动新闻。不全是新闻，有很多是重播的旧闻，仍然坚持要看，任安夜湘江怎么劝，没用。理由是，今晚的这春晚不好看。电视屏幕上不断可以看到为他们熟悉的空军运输机，似乎有一瞥还看到过鹏飞，但是不能确定。他们运送御寒物品、食物、照明蜡烛、发电装置，航迹遍布陕西、山西、广西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哈尔滨、呼和浩特、佛山。机场飘着雪，总有人在扫，飞机时而冒雪起飞。暗夜曾让东东试着去说服奶奶换个台，春晚节目不好看就看电影，比如 HBO， 被奶奶粗暴拒绝，吓得东东也不敢靠前了。东东不敢，湘江、安夜更不敢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